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一场外国传教士与红军长征先遣队的意外相遇，开启了一个所谓帝国主义分子在红军中的18个月俘虏生活，一段随着红二六军团在湘鄂黔川滇转战的艰苦岁月。他的中文名字叫伯父李，他为萧克翻译了至关重要的贵州地图，为贺龙的女儿编织毛衣，还目睹了红军战士的战斗、学习、打土豪。伯父李亲历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他是第一个向西方详细报道红军长征的外国人，比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伯父李从对红军的不理解到理解，从对自由的渴望到对长征岁月的无比怀念。究竟是什么让他产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又是什么让他对中国时时挂怀？50年后，当80多岁的伯父李与70多岁的萧克将军奇迹般地取得了联系，又会谱写一曲怎样的红色友谊之歌？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 其实红军并没有枪毙张震汉的意图，他虽然打过红军，但他也曾是贺龙旧部，参加过南昌起义，而且红军还想利用他在炮兵方面的特长为红军服务，同时红军也希望张震汉家中送来赎金和红军急需的物资。张震汉被红军押回到红二军团总部驻地，时间一长他就闲了下来。这一天，伯父李在红军的看管下来到院子里晒太阳，恰巧张震汉也被红军带到院子里，两人得以相见，也就闲聊了起来。伯父李向张震汉讲述了自己被红军扣为人质后的经历，张震汉也向伯父李讲述了自己被俘的经过，两人惺惺相惜，反倒有了共同语言。伯父李以一个老资格的人质身份安慰张震汉说，红军是不会杀你的，我与红军的领导人萧克打过交道，他是个很有教养的人，红军也不会像国民党所宣扬的那样杀人放火，他们是想让你拿钱来交换，我想只要你家中能够按照红军的要求交钱来，他们是一定会放了你的。那你为什么会关押这么久啊？张震汉问。伯父李苦笑道，我与你的情况不一样，我是个传教士，你是知道的，我们教会是慈善事业，没有什么钱，拿不出红军所需的巨额赎金，而红军以为教会是有钱的，只是不肯拿出来而已，所以他们就一直扣留着我们。在红军驻地待了一些日子以后，张震汉的心情渐渐放松下来。由于家里筹款需要时间，张震汉只能焦急地等待，时间一长他反倒闲下来。红军可没有让他闲着，一天萧克带着警卫员来到了张震汉住的地方，看到萧克到来，张震汉连忙站了起来。萧克让他坐下，然后坐在张的对面，向他询问了一些生活上的事，之后便向他说明了自己来看望他的目的。你是知道的，我工农红军的战士们大部分都是农民，参加红军后战斗不断，根本没有时间来进行军事技术的训练，尤其是下级的指挥官，他们军事技术水平很低，和你们作战时他们多凭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因而伤亡很大。再者说，我工农红军的装备大都是从你们军队中缴获而来的，一些重型武器像山炮极少， 很多下级的指挥官都不会使用。我知道你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科的正规毕业生，因此我想请你啊担任我们红军学校的炮兵教员。张震撼连忙摆手：哎呀，小将军，我是败军之将，贵军的俘虏，哪里能够担当贵军的教员资格？不行不行，这个不行。萧克笑了笑：我们中国古代有一句名言啊，叫做能者为师，你就不要推辞了。张震撼不吭声了。萧克继续对他说：安排你到红军学校任教，不光是我的想法，还是贺龙将军的意思。萧克接着说：这样吧，你呢先准备一下，后天上午我派人来接你。接下来两人就如何上好课进行了一番讨论。张震撼按萧克的意思，主要是进行山炮和迫击炮的速成操作教学。张震撼要到红军学校当教员的事很快传开了，一些红军学校的学员对此表示不满：怎么能让打败仗的人教我们打胜仗的人呢？萧克听到后没有吭声。红军学校设在桑植县著名的正式祠堂内。这天早上，当张震撼在一位红军教员的带领下走进教室时，下面的红军学员非常不服气，纷纷在下面议论起来。当看见张震撼走上讲台时，一位红军连长站起来大声说：一个国民党的俘虏，我们的手下败将，有什么资格来我们红军学校上课？他话音刚落，教室里就一阵大乱。张震撼的脸上红一块白一块，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几个平时就脾气火爆的学员当即冲出教室，径直去找校长萧克。萧克见到这几位红军学员，在听过他们几位的告状以后，萧克思考了片刻，然后对他们说：你们先回去，我马上就到。一会儿萧克就来到了红军学校，他对教务长说：你马上集合全体学员，一个也不准请假。教务长见萧克面色严肃，慌忙集合了全体学员。几个刚才告状的学员被叫了出来，看到萧克铁青的脸色，几个人才知道今天的事儿闹大了。萧克对他们几位大声说：我问问你们，迫击炮怎么射击才能击中目标呢？听到萧克的提问，几位出列的学员面面相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原都是贫苦的农家子弟，没有上过学，现在认识的几个字还是在参加红军后学的。他们参加红军以后，一直在战场上和敌人拼杀，用的都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步枪、手榴弹，根本没有使用过炮。其中一个学员大声回答：报告军团长，我们没有摆弄过炮。其他几名学员也都摇头说不知道。萧克继续问道：那我问你们，什么叫射程？几位红军学员还是摇头。萧克转身向张震撼敬了个军礼，请求张回答。张震撼深为感动，便一五一十地回答起来：射程是指炮弹或子弹发射点到其水平面落点的水平距离，分为最大射程和有效射程这两种。弹头发射以后所能达到的最远距离叫做最大射程，有效射程则是指炮弹能够有效命中目标，并且能够有效摧毁目标的距离。那请问你能够操作哪些炮？目前红军有的山炮、迫击炮我都能操作发射，国民党现有的无论是国产的还是从英国、日本、美国、德国进口的炮种我也都能操作。场上一片寂静。 红色历史作品贵在真实，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用真实的口吻记录了传教士伯父李跟随红军长征的生活，通过传教士的视角向读者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 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红军英雄们。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萧克口气缓和了下来，同志们啊，我们红军这些年不容易啊，同志们都是从枪林弹雨中冲杀出来的，我们红军的装备大多也是从国民党手中缴获的，多是些步枪、手榴弹之类的。正是因为我们红军的装备远远不如国民党军，才使得我们有多少好同志牺牲在敌人的炮火下。现在我们缴获了敌人的山炮、迫击炮，可是我们却不会用它，我们的同志打不响它，你们说这怎么办呢？学会使用它，学员们异口同声地大声回答。说得对，我们不光要学会它，还要把炮打得准。同志们，就在刚刚结束的中保战役中，张师长，不，我们这位张教员的指挥所就设在一处天然凹进的山崖下，边上还伸出一块长长的大石头，可以挡住外面的枪弹。我们贺老总下令迫击炮手瞄准山崖，连发了四发炮弹，竟然有三发命中山崖下的敌指挥所。敌人电台被炸毁，是参谋长被炸死，张教员也受了伤。正是这三发炮弹为这场战斗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同志们想一想啊，如果我们的炮兵打不响炮、打不准炮，我们还会牺牲多少同志呢？萧克继续说道，军事技术没有阶级性，不管红军白军都要用，我们红军更要学会它，用好它，用它打死更多的敌人。经过萧克的这般治理之后，在红军学校里再也没有红军学员看不起张震撼这个被俘的国民党中将师长了。自从成了红军的俘虏，与伯父李他们关押在一个院子里后，张震撼经常在院子里与伯父李相见，没有几天两个人就十分熟悉了。由于闲来无事，两人只要一碰到一起就会天南海北地说上一气。而看管他们的红军战士呢，由于伯父李和海曼被抓回判刑之后老实多了，加上张震撼也不时到红军学校上课，成了红军学校的教员，也就不太管束他们，反正他们也跑不出这个院子。一天，伯父李和张震撼又在院子里相遇。在听张说起在红军学校这件事后，伯父李感慨说，共产党真是胸襟宽大，竟然会让你这样一个俘虏当教官。萧克将军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呐，二十几岁的人竟然有如此的涵养，这共产党将来必成大事。张震撼也说道，这些日子我仔细观察了他们的生活和训练，红军虽然说武器装备极为落后，物资更是缺乏，但有一样是国军所没有的，那就是红军战士们的斗志极为高昂，他们知道是为自己打仗，这一点是最难得的。还有他们的内部管理也是国军所不及的，官兵一致，官兵平等。贺龙和萧克这样的红军领导人吃的伙食、穿的衣服竟然和士兵是一样的，这是国军更不可能做到的。 作者彭苏对红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创作了大量红色文学作品，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就是在积累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彭苏忠于事实，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大家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红军长征故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 中保之战以后，敌军对红二六军团和红色根据地的围攻计划被打乱了，各路敌军唯恐受到类似张震撼部队的打击，都纷纷采取了守势。这样一来，红二六军团面临大好形势。于是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和王震经过反复商定后， 决定发起攻占龙山和来凤两座县城的战斗。这龙山县位于湘西西北边境，与湖北的来凤县城只隔15里地。红二六军团认为，两县地处鄂湘两省交界处，地理边缘，敌军增援部队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没有到达的可能。守卫龙山的国民党军队只有一个团和一个保安团，兵力不过1400-1500人，县城内最多只有半个月的存粮，守城部队弹药极少，龙山县城的工事也不甚坚固，红军攻城有很大胜算。龙山县城一旦攻下，来凤县城唾手可得，两县之地最适宜作为红色根据地。1935年6月23日，红二六军团发起龙山之战。在围城的一个月中，城内敌军在食尽菜叶草根的情况下仍坚持守城。因为敌机每天都空投少量的粮食，使得城东之敌得以苟延残喘。这是红二六军团在围城之前没有想到的。红军对空武器和射击技术太差，致使敌机能在上空300米内空投粮食。在攻城战斗中，红军战士不会使用新缴获的国民党军的一门山炮，被红军俘虏的张震汉竟亲自上阵操作，使得红军战士对他这个国民党中将刮目相看。由于红军坑道作业技术太差，挖掘的地道已经超过了城墙还不知道，最后被城中敌军发现而绝毁。此外，红军在围城的一个月中，宣传工作没能起到作用，因而没有能瓦解敌军的士气，以至于城内敌军在实力雄厚的红二六军团大兵围城、反复攻城的情况下，还能顽强地坚守下去。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健得知龙山县城被红二六军团包围的消息后，曾三次派出援军，红军三次攻打援军，虽然三次都将敌援军打退，但是都没有达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最后，红军对龙山又进行了一次袭击，但也没有成功。国民党再次纠结了十个团的兵力援救龙山县城。在这种情况下，7月27日，红二六军团主动撤围。红二六军团从龙山撤围后，蒋介石命令湘鄂军队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红军。由于红二六军团破译了敌军的行动方案，遂决定集中两军团主力伏击冒进的国民党第85师。红二六军团精心选择了利夫田谷地作为伏击敌第85师的阵地。这利夫田谷地长10余里，宽不足1里，一侧山上树林茂密，而另一侧山上则是岩石裸露，陡峭难攀。红二六军团在谷地北侧大山上埋伏起来。8月3日，敌第85师师长率两个团进到了利夫田西北7-8里路的板栗园时，派出了侦察人员在板栗园看见赶集的农民和平日一样去赶场，而且沿途都看到了有当地农民在山上砍柴。敌师长谢斌得到报告以后，断定这里没有红军，于是便率领部队进入了利夫田谷地。中午时分，敌第85师两个团在板栗园和李家河中间的利夫田完全进入到了红二六军团的伏击圈。红二六军团经过约10个小时的艰苦战斗，全歼国民党军第85师师部两个团和一个特务营，俘虏1000余人，师长谢斌被击毙，缴械长短枪近1000支，迫击炮6门，还有大量弹药和银元。板栗园之战后，红二六军团返回了根据地，8月8日又一举击溃了陶广纵队的10个团。这两战以后，湘鄂敌军丧失了对湘鄂川黔红色根据地进攻的信心和勇气，围剿被迫终止。红二六军团却趁此良机， 贺龙、关向英、王震率领两军团主力于8月20日开始了东出金市、李州攻击敌人后方的战役行动。一周之内先后占领了石门、李州、金市和临澧等城市，控制了金市、李州广大地区。红二六军团在这一地区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扩大红军和赶制东庄的军事活动，半月之中就扩充新战士3000多名，使红二六军团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都得到了很大补充，为反击敌人新的围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在红二六军团取得节节胜利时，伯父里的日子却不好过了。当5月30日教会为伯父里交纳赎金的最后期限过去以后，教会和贝克尔并没有把赎金交来，红军不但没有加害他和海曼，还把赎金的数量从70万降到了每人1万元。过了一段时间，中间人带回了贝克尔的信，信中表示可以提供给红军6000块钱，但他的信中没有把这笔钱说成是赎金，而是叫做伯父里和海曼的伙食钱。即使是这样，教会和贝克尔还是没有把赎金交给红军。这样一来，红军方面也是有些生气了。这一天，吴德峰让小红军把伯父里带到他那儿。贝克尔先生是不是在耍弄我们呀？吴德峰有些生气地问伯父里。我们向他提出的数目仅比一个小地主多一点，没想到他却只想拿一半。现在请你赶快给他们写信，我们再给他50天的时间，让他尽快把钱交来。伯父里回答道， 我们在你们这儿做人质，给不给赎金是教会和贝克尔先生他们的事情，我们已经多次按你们的要求给教会和贝克尔先生写过信了，他们不听我们的，那让我们怎么办呢？ 吴德峰略一思索，然后对伯父里说，那我们再退让一步，就以8月底为限。 如果到时候钱还不能到，那会怎样？ 伯父里小心翼翼地试探着。 如果是那样，那你们将被处死，至少你们两人中的一个人要去见上帝了。 吴德峰说完，又要求伯父里给教会和贝克尔写信，让他把红军的意思告诉教会和贝克尔。吴德峰似乎觉得刚才的话有些不妥，于是又改变了主意，让伯父里在信中增加了一条。 如果中间人来的时候不带钱来，我们就把中间人作为间谍对待，不死也得监禁。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